6650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5: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5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周四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Incognito， 这连续三天我都带来了他们，用他们的歌来开工哈，所以呢，今天也不例外。说来也巧，这几天确实属于不变的最高境界，我连在楼底下那个更衣室的那个门都是连续三天我都是，这也就是只有三号柜门还开着，我连续三天都是用的三号柜门，所以我上来决定给大家也放一首连续三天放的开工歌曲，来自 Incognito 他的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Your Sun My Sky， 就是你的太阳我的天空，你可以转换一下思维，也就是说你照亮了我，因为你的太阳我这儿有天空，你那儿有太阳嘛，所以那么咱俩是珠联璧合，你照亮我的天空了， 就像我这儿有酒你有故事， 对对对， 对吧。而且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哈，可能会有许多自己的一些小安排，希望无论你去做哪一件事情哈，都会出行平安，心情愉悦。 对， 22:06，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到了1538红，为了这个验证一下二娃老傅哈，本周第四天当班，而且是一个假期的晚上， 对， 有没有这样的号召力啊，以及这个人气啊，所以我又让他一个人一侧面啊，亮相。 这个我不担心。所谓清明雨时节雨纷纷啊，今天呢，昨天确实是连雨加雪的，今天呢，好歹还给大家，我如果没记错，好歹在黄昏的时候还给大家一丝太阳了。啊，太阳都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春天的气息是挡不住的， 但是温度还是相当的低。 对，你就算这周给你来个下马威，让你冷那么几天，但是它真的是只要太阳一出来，那个春意还是盎然的。今天下午就算那么冷的温度，我都觉得哎呦，太阳出来了，那就是春天的感觉。 但是温度的这个我们也不能忽视哈，包括我等啊，都又穿上秋裤啊，毕竟不能再嘚瑟了啊。 对。 年龄也不小了，其他小伙伴也是一样，在家里呢也是注意保暖，在外面呢就更要这个追加一些衣物了哈。今天晚上是假日的晚上，我们也不勉强大家哈。 是的， 如果对于男左女右这档老节目的爱风雨无阻，不分任何的休息还是工作， 你看看没选红人呢，已经聊天达到12个之多了。选了红人啊，10倍以上，今天我就完成任务了。 对，而且周一到周四呢都是叶谦在直播间，明天晚上呢将是一期录播节目，沉默就不来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本周的限量版的直播就在今晚。陈老师来了， 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青石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 游子再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非曾经眷恋太阳。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带不走的，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也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原谅我飞曾经倦。 男左女右的捆绑出场顺序的歌曲，陈老师今天晚上送出的是鱼， 鱼， 一条鱼的鱼 啊、哦，原来是这首歌，但是也非常耳熟，因为这种歌曲、就是、 陈老师的作品也不是特别的好，高产。 你可能把他的歌都全都放了一遍了，或者是把他耳熟能详的歌，大家受欢迎的歌都。受大家欢迎的歌都已经放了整整两遍了，应该是。 说实话呢，其实每天都会听到很多的新歌，也会有很多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在晚上大家听广播，可能还是想听到一些真的能够走心的啊、觉得让自己一下子一耳爱上的，有自己的背景，情绪背景的。所以有些作品呢，我宁可可能会经常返场，我也希望大家在夜里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舒坦。 对 吧？ 对， 有一些新歌呢，固然可能对于喜欢他的这个歌迷朋友来说，觉得只要看到那张脸就够了。可是有些作品真的是在夜里，他好像不太适合。 这歌我没听过，但是我不一定就喜欢听那种没听过的，这可能大有人在。但我是不是那种那类人群？我因为就没听过 老范儿的， 对、我没听过的我就喜欢听一听。 爱谁谁， 对、我听一听。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由懒人张小懒来担当。 哦、 他呢，其实也是非常漫不经心的对我说一句哈：“ 张小懒，我想求红。” 莫名的不想早睡， 就大胆求红一次， 走一个。 行， 走一个。 你的大胆，送上一首麦姐的老歌啊。 你昨晚第二首也是麦姐。来，各位朋友猜一下，第三首会是谁演唱的呢？ 特别想说一句，麦姐出马，一个顶俩。 尤其是这首86年的歌曲《La Isla Bonita》， 22年前的歌。 哎呦，不止啊！那你要是86年的话，那是32年前呀、啊。 三十二年前 。 天哪！ 86年， 可能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年龄还大。 对对，有很多都是十几岁、20出头的朋友们，所以你们这个年代呢，就是比较有意思了，就是你们会觉得。太多太多的，你没出生之前他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就已经红遍这个地球的歌手有太多太多了。而我们那年代出生的还好，我们那年代我只知道，我就是掰着指头能数过来这些就是红遍地球的这些歌手啊。我们那年代因为他们还都是刚刚出道没多久。 哎哎，叶叔叔啊， 对， 你不用这么急于开场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哈， 嗯， 知道你心里藏着很多过去。 没有没有，没多少，所以才直接可以跟你们说。你们要是要跟我说出来，那可能就如数家珍。不是，我说出来是如数家珍，你们要说出来可能说不完，因为你们面临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转变，然后雨后春笋般的这些歌手太多了。 从12条到69条，这就是我们的听友哈，在这个夜里呢闻讯赶来，在第一时段呢已经开始渐渐入场了。我们也谢谢懒人江小懒，男左女右1015红，纳心爱奇， 纳心爱奇， 女王范洋洋， 这都是铁杆。 静夜思戴尼斯啊，还有魔 啊戴西 啊，小雏菊，还有这个刘婷儿啊。 前几天的红人， 对，前两天的红人刘婷啊，还有这个，其实也没有几个了。 但是其实聊天量还是蹭蹭往上涨，这就已经涨到一半多了。 我没有念，是因为现在这个电脑突然间，它一下子闪现的没有任何的信息，不是说我没有念，我知道还有一些、 来的人太多，晕了， 啊、 呜一下把平台给挤住了。 都数得清的， 啊、 用个1分钟的时间都能够给涵盖其中的。今天晚上我们会点点名的哈，因为毕竟在这个休息的夜晚哈， 对， 因为平常我们6日也没节目，所以不知道休息的晚上会有多少人在这个时间点依然会锁定北京乐广播。那今天呢是个好时候哈，我们也 say 个 hello、好不好？ 好 hello， 你们都在吗？没来的都赶紧往这聚一聚，来了的别千万别走。 哎，你这个表达的语气就很像很多女生会说，哎，你爱我吗？哎，你想我吗？想。哎，这语气就真诚度一点都不足。哎， 想， 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词应该是更饱含深情的，比如说你们还在吗？来吗？你是我的唯一啊， 来， 这种感觉好不好？ 对对对，是你。 你也是个语言工作者哎， 啊、在来，是，对对对，是你唯一、你也是我的唯一。 告诉你这的天气，昨夜的那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很想给你写封信，却只是想想而已。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放弃。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或许你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 昨夜的那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我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个天气。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或许你不相信我瞒你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或许你不相信我瞒你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虽然你是我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 自 JJ 现场翻唱的《你是我的唯一》，多么深情的、动听的内心的告白啊！ 你是我唯一 ，You are my only one。 你看你这个语气哈，就显得出场费不足、啊、 你呀，你 情绪没有到位、 我跟你说，其实出场费是赖你们啊，因为你们能让这个男人就是说出这种话来，已经是很不错了。如果说你让一个男人说的就是让你觉着深情饱满那种。 热恋期 不是出场费的问题，可能你要防止他可能甜言蜜语、啊，你们要 他能对你这么说，也能对别人这么说。 对你这个太肤浅了，你一定要看清楚本质。 我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居然在这方面被你说肤浅。 对你就是因为你就死就死在语言工作者身上 了。其实还是要看情境，并且其实女人如果真的慢慢的哈，在情商在线的时候，你不会再问这样幼稚的问题了。 嗯，对。 而对方心里你是不是唯一，他都会用行动来表现出来的，对吧？就像我们的听众，他们在心中有没有把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当成他们夜晚的唯一？不言而喻啊，只要来了，天天来爱北京的傻乐乐，你说他不爱我们爱谁？他哪有精力爱别人？对不对？他还关心着我的手机，每次就是换那个客户端的名字。其实我给你解释一下，爱北京的傻乐乐，那天我发现确实变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会员的一年费用没有了，你又得续费了。你只有续完费之后呢，他才能让你再次更改过来 啊。 于是我啪扫代码交了钱，立刻一切 OK 了，就这么简单。好吧，我们第二时段再继续喽。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俄罗斯音乐巨匠穆索尔斯基作品集中演绎，4月16至17日，俄罗斯指挥大师瓦莱里·杰基耶夫领衔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合唱团，从杜伊勒里宫的花园到基辅大门，跟随美妙旋律漫步图画展览会，从荒山之夜到死之歌舞，

Station Music Radio。 12:35: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4月5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感谢各位在假日的晚上选择北京乐广播，把你们很享受夜生活的时间给了男左女友一部分。 对，谢谢这2个小时，感谢你们了。 对，尤其是我们的红人懒人张小懒，虽然我平常一直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可能也是一位暗中观察的听众哈，但是今天制作 low 卡的随遇而安的男子把他的照片抛出来之后，我看到了和咱们节目的秘密联络物件 啊， 收音机。 对，而且这收音机它保存得很好嘛， 你知道我怎么能判断出这收音机是咱们的还是可以在某电商网站上可以买到的？ 那974那儿有个红线。 对，这个就是我当初哈，在这个和我们的这个主办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强调一定要在那里有一个红色。 对， 就我据理力争，一定要有红色。虽然下面的10年两个字儿已经模糊不清了哈，但是那个红的和绿的对比非常强烈啊。 对，红配绿吧。 对，他们家有2台收音机，一台呢是我们定制的，一台可能是原来那个木质的哈。 木质的那个效果也 很好，最早版。 对， 所以足以见得是我们的铁粉啊。确认过眼神啊，绝对是一伙的，好吧。 现在这个小收音机在家里边很惬意啊，用它就是窝在沙发里想听一个什么东西，用自己的自媒体连上蓝牙什么的都是挺好的。 对，甚至也可以在信心不足的时候打开蓝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有这么一说。 祝你开心，我是韩丽。好不好？ 原音环唱有什么不好？ 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 就是我就不敢接下茬嘛。 走你。 我走什么呀？我走你。 讲你冷笑话吧。 冷笑话啊？龟兔赛跑听说过吗？ 听说过。 哎，龟兔赛跑啊，就是讲一个小动物的冷笑话啊。一般小动物笑话都特冷啊。龟兔赛跑结束以后呢，兔子因为输了心里特别不服，郁郁寡欢。过了不久呢，大家也都知道兔子呢找乌龟呢再次比赛过一次，想赢回面子。结果呢，大家也都知道那一次呢他外甥打灯笼照旧又输了。龟兔赛跑啊，连续兔子输了2次以后呢，简直是太无地自容了，颜面扫地。经高手指点以后呢，兔子不服，再次找到乌龟，事不过三啊，龟兄，咱们再比一次，怎么着啊？这个乌龟看着说，咋的不服啊？是有那么一点，你敢不敢吧？吱一声，哎呀，小样，再给一脸不要脸啊！输2次还不服啊？来呀，比就比啊！乌龟怒道：“那好，今天咱们不比跑步了，比别的。”不比跑步比啥？乌龟不解地问道。今天咱们比仰卧起坐。 You got the will of a wild, wild bird. You got the faith of a child before the world gets in. 这下完了，乌龟没得比，乌龟仰卧起坐，仰卧起坐这个没得比啊，没办法了啊，这次第三次应该是兔子 OK 宣战成功了。 这次冷笑话吧，还是冷中见乐啊，还是比较 OK 的。好了，22:43，要与你分享今天晚上这一篇，其实与每个人都有关联的关于生活，不只是女生的爱情的暖文章。也希望你能够好好听一下。如果说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了，那就更好。如果不够好的话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是什么样子。前几天我回农村的老家，一大早就被屋外嘹亮的歌声深深迷住了。原来是隔壁家的王大爷正哼着歌，那歌声铿锵有力，就算是清唱也很有味道。王大爷今年72岁，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开嗓润喉唱歌，已经整整坚持了30几年了。他说只要唱歌啊，就感觉一整天都有了精气神儿。记得我小时候在农村里，总是会听到田坝里传来他的歌声，无论是在大太阳底下割麦子，还是在阴雨天里栽秧子，又或者在乌云密布的施肥，他从不抱怨庄稼收成不好，也不会怪天气恶劣，而是一边唱着歌一边愉悦地干农活。昨天正好也是我们乡镇上一年一度的庙会，他在去赶集的路上，我在去赶集的路上碰到王大爷，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虽然大门牙已经掉光了，可是依旧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我看到他手里提着一个东西，原来他去买了一盆茉莉花，花的土和根用白色一次性口袋包着，他小心翼翼地拿着，生怕摔坏了花。虽然花朵还未开放，但是清新宜人的香味儿仿佛已经扑面而来。王大爷的老伴儿去世的早，儿女又不在身边，这些年他靠着每个月微薄的生活费，还有偶尔卖一些新鲜蔬菜的零碎钱，支起了一个人的生活。可是他从没有愁眉不展或者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过。他的生活即便过得捉襟见肘，紧衣缩食，吃穿用度比较拮据，但他依旧能从平凡普通的小日子里创造出无限美好的诗意。记得黄碧云曾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淹没在人潮之中，庸碌一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要活得丰润丰盛。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财富的积累、金钱的堆砌、奢华的衬托，你仅仅需要一颗热气腾腾的心，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一个积极阳光的好心态，就能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我家小区有个家庭主妇刘姐，她每天浸泡在琐碎生活里，可是却从没有把自己活成祥林嫂或者怨妇，而是把生活安排得妥当服帖，让本来普通的日子开出了花。她说每天一大早到菜市场买菜都特别开心兴奋，看着五颜六色的时令蔬菜，深紫的茄子，酱红的辣椒，浅白的萝卜，就感觉到了一股鲜活的力量，整个人立马就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他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净整洁又充满美感，虽然他家里的家具都很陈旧，可他家的客厅墙上有用枯叶制作的文艺画，有自己画的山水画，还有给孩子照的艺术照，他用相框把它们装裱起来，显得格外的温馨浪漫。而他家里买了许多物美价廉的小花瓶，有观音瓶、玻璃瓶、陶瓷瓶，有的插了几朵红艳艳的玫瑰花，有的插了几株黄澄澄的向日葵，还有的只插了两三只绿油油的树枝条。每当你疲惫时，看到如此生趣盎然的家，心里都会格外的从容平静。他每天做家务的时候并不觉得多么枯燥，反而特别享受每一个劳动者的当下。他说当阳光打在刚擦过的地板上时，光线会特别的柔美干净，当微风吹过刚洗过的衣服时，裙角飞扬着清爽的香味儿。当灶台上飘着缕缕白烟， 锅里发出咕噜噜的响声，莲藕炖排骨的味道沁出厨房时，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滋味。而当他空暇时，就会搬一个小凳子，在阳台上看看书，做做刺绣，又或者耐心温柔地给孩子织毛衣。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就像一面平静的湖水，不时常泛起涟漪，也鲜少有波澜。可是如果你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懂得在最务实、最粗俗、最普通的日子里，为生活平添几分慧心、乐趣和诗意，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渐渐地丰盈起来，也会在无数细枝末节中感受到更多美好和暖意。昨天是周末，我和表妹打电话约她出来玩，谁知道她说正在厨房忙着呢。表妹还是个单身，但她从不马虎地对待生活，无论多忙多累都会亲自下厨犒劳自己。她做饭时总是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用心地洗菜淘米，下锅调味儿，翻炒装盘，即便炒一盘看似简单的豆芽，他也会注重颜色的搭配，会把青椒切成丝，把黄豆芽、白蒜、青葱一起炒，起锅时再特意放在一个水蓝色的盘子里，既好看又美味。而且表妹也特别喜欢做美食，烤蛋糕，还会经常花心思给自己做早餐。他会自制一个人食的小型微风蛋糕，形状规整，面质如云朵般柔软，让人口齿留香，然后再配上自制的酸奶，它上面撒了青的葡萄干、白的花生米、黑的芝麻仔，然后用黄柠檬切成兰花片，与绿芹菜拼成菊花形香边，这样完美的搭配既健康又营养。他每天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后，还会饶有兴致地一个人在小区里，听着轻柔的音乐，迈着碎步，一边漫步，一边闻闻香樟树的味道，听听欢呼雀跃的鸟鸣，看看树枝上新长出的嫩芽。表妹虽然只是一个人，可是日子一样过得饱满丰盛，妙趣横生。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力，他们觉得生活越来越没有意思，没有趣味，没有激情。其实是我们对生活越来越懒散，不愿折腾，不愿麻烦，不愿费心思，所以才会把日子过得暮气沉沉。记得江徐曾说，所谓生活情趣，就是用意趣之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并挖掘其中的美好为我们所用。其实只要你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懂得在琐碎日常中提炼美好，摄入诗意，注入心思，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如今很多人抱怨生活枯燥无味，无论吃什么、看什么、做什么，都觉得单调乏味，毫无新意。其实生活是一面反光镜，当你用消极的、倦怠的、庸俗的心态去对待它，它就会还你荒如沙漠的日子。反之，你用阳光的、积极的、精致的心态，就会收获花草丛生的时刻。究竟什么才是热爱生活？第一，你可以没有太多钱，也可以过得很贫瘠，可是你的内心必须丰富，你必须要一颗悦纳生活的心，懂得挖掘美好，懂得创造欣喜，懂得在细碎的日常里汲取哪怕一星半点的快乐和感动。二，你可以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过着朴素简单的繁琐日子，可是你必须懂得在柴米油盐里为自己增加兴趣爱好的佐料，懂得在一地鸡毛的琐事外为自己找到舒缓心情的极光片语。第三， 你可以单身，你可以没人陪，甚至没人爱，可是你要懂得花点时间、心思和精力去取悦自己，懂得为生活增光添彩布色，懂得享受每寸曼妙好时光。热爱生活，不是矫揉造作的摆样子，不是搔首弄姿的摆架势，也不是浮于表面的故作高雅，它源于你内心对诗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明天的追求，对光明未来的憧憬。热爱生活，才会发现日子里有许多平淡平凡却依旧美好能够取悦自己的小细节，才不会感慨时间过得太宽，时间过得太快，而自己一无所获。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谢谢郑小蒲朋友的特别提醒，刚才我把戚风蛋糕读成了威风蛋糕sorry 啊，因为我确实不太会烤蛋糕，但是我真的吃过、这个、 你正好掉到了蛋糕达人蛋糕控的这手里。我跟你说， 戚风蛋糕是一款甜品， 是吧， 属海绵蛋糕类型、嗯、这个大家都吃过， 经济的 戚 它看成了威风的威啊 sorry， 谢谢很认真的你，而且足以见得生活中你一定是个烘焙达人。 对， 好，好吧，谢谢各位收听完第二十段的男左女右，我们第三十段再继续，根据这篇短文章也好，冷笑话也好，还有这个夜的感觉也好，畅谈第三十段吧。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新的天地》，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风里雨里航程壮丽，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我的梦想照耀前方，你的信仰点燃永远。 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腾讯新品鲜，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争强好胜，刀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5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令。 周四晚上第3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 张小懒。张小懒，嗯，直接管他叫张小懒就行了。我们都知道你有多懒，我们也知道你是懒人，但是今天晚上你懒不成，因为你是我们两家的微博的对外的这个主持人。嗯、 他自己说了，我是一个电台控哈，他的。嗯，标签里面有电台控、旅行、电影、阅读、服装设计，并且是双鱼女。 嗯、双鱼女 今天呢也是暴露身份了哈，说听了7年了。 嗯，跟我儿子生日差一天。 嗯，啊，对，这里要介绍一下啊。 3月1号。 这里要介绍一下啊，这个很多年和很多日子没听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哦。刚刚您听到这个声音，已经是有儿有女，二娃老妇。 二娃老妇， 今年44岁。 对。这个孩子也确实是3月2号的生日，所以 还不到1岁。 哎，看到今天那个3月1号的这么一个红人啊，倍感亲切， 倍感亲切。是啊，这个男左女右陪伴了10年8个月的时间哈，一切呢有很多的微妙的变化，嗯、有到来的，有离开的，对吧？有深爱的， 对， 有远离的。 好，这首歌挺小巧的。 时间是最了不起的。 Gather 来自 Jack Johnson。 Some of us need to gather. Mother's gonna have to kill. With everybody so preoccupied, who's gonna pay the bills?Everybody finds a flame, you gotta keep it safe and dry. If anybody goes for coffee with you, give me a piece of the pie, little piece of the pie. And then we gotta try to harvest, somebody's gonna have to till. And what about a little shelter, what about a big house on the hillGonna tend the garden if the rain forgets to fall. Now who's gonna spend as much shares the candle, baby Jesus at the mall. Well, some of us need to gather, and others gonna have to kill. With everybody so preoccupied, who's gonna pay the bills? Back if we get hungry or just fashionably outside. Who's gonna try to fix this? Won't somebody please stop the car? Who's gonna give me some good news and who's gonna take it too far? Who's gonna take it too far? 笑话。我没有给你翅膀，你为什么要飞翔？剩我一个人在回忆满山，天会亮，夜会暗，心会跳。 这样的晚上带来这首有故事的歌，来自林宥嘉演唱的《早开的晚霞》。 这早开晚霞是吗？ 我跟你说什么了，在今天 这是 走开的晚霞， 早很早、哦、早开的晚霞、 哦、我还以为这就是看不得这晚霞，你走开晚霞，这么一个意思呢。 哎呀，谢谢你把我们刚才的难过哈，用你的误听的方式啊，带来一段轻松的调侃。 嗯， 但是有时候我会发现，人要是很想在那种思念里或者说难过里，嗯，彻底的给他一点时间去透彻的想想想，他其实可能会得到一种缓冲，反而比他压抑着对吗，不敢提不敢念不敢想要来得好一些。所以会有这种清明啊、去祭扫，给我们一个出口，对吧？ 嗯，得，我还是那什么吧，我还是言归正传吧。明天啊，嗯、后天啊，这个扫墓的人肯定是不少，然后出行的这个车辆可能会排队，包括天气的状况啊，其实大家要安排好出行才行。 嗯，在这个夜里吧，我们说过它还是水星逆行的时间，这次水星逆行呢一直到4月15号，所以会看到很多好久不见的听友邂逅满满，说从高中到工作第三年了，从男左女右到睡前必须打开收音机，从974到今天晚上的1538红，他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嗯，是四月中旬以后才是大家可以怎么着呢，选择更放逸的日子是吧。在这之前韩丽阿姨提醒你们了啊、如果稍有放纵的话可能会赶上一些不太顺的事情。嗯，好，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King of My Heart， 我心中的国王。 Cause all the boys in their expensive cars, the Range Rovers and the Jaguars, never took me quite where you do. And all at once you are the one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king of my heart, body and soul. Ooh, oh. And all at once you are the one I'll never let you go, king of my heart.Oh, oh, oh, and all that wants you are the one. luxury. You rule to me, I'm your American queen. And you rule to me like I'm a roll town bee. And we rule the kingdom inside my rule. Cause all the boys in their expensive cars with their Range Rovers and the Jaguars never took me like the way you do. And all that once you are the one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King of my heart, body and soul. And all that once you are the one I'll never let you go. King of my heart, body and soul. And all that once I've been waiting, waiting. Fancy me, not fancy stuff. Baby, all at once, this is enough. And all at once, you are the one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King of my heart, body and soul. Ooh, and all at once. 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是告别离并不肯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这首粤语歌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是啊，一辈子啊，到底能有多久？其实谁也不得而知，因为每个人的命数都不同的哈。但是能在这一路里和自己相依为命啊，不管发生什么不离不弃，这应该是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渴望遇到的那个人。 Only one life you got, only one life here. 你只有一次活头啊，对吧？你也别想相依为命能为几生啊几世啊，那都是古典传说童话故事什么，那是行，但是你这相依为命其实就是几十年。 不是真的，人家在这里感慨着遇到这样一个人相依为命几十年也不容易， 几十年 这以前还七年之痒，现在你们结婚的人不都三年就痒了吗？对吧？ 怎么又算到我们结婚人身上就三年就痒？ 相依为命不就是两个人在人生的情感历程当中找到的对方？ 没结婚的仨月都到不了，我觉得现在啊，三周 那可不一定。我跟你讲，那可不一定。现在反而我觉得是在自我的情感空间里更加的有一个，我觉得是自我的定力了哈，不再是一味的到了什么年龄段就一定要结婚生子，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模式了，而是大家有了更开放式的一个选择。 哎，这谁知道，自己选自己合适的就行了。 对， 选自己踏实的那个生活方式就行了。 是，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你的内心定力够足够强大，你才敢于对于你所做的决定负责任。这个时候其实烦恼也好，或者是遇到的问题也好，你都祸福自成了。 对， 对吧？ 我也不看那个，我也不给自己唱起歌，说我就诚心。比如说我是一个练舞的，我就是偏重性的话，我就每每我都会去找那些习武的那些文章，然后沾沾自喜的念给大家听，然后怎么讲。我也不是习文的，我就是说我靠近，我每每都要去拿很多道德经过来跟大家然后沾沾自喜念。我没有，我不剁两边，我就是从中行事而已啊，选自己适合的生活而已。 对，同时呢应该是在了解自己的情况之下呢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不是大家都在创业啊，我也去创业啊，很多人就选择了一个人生活，我也选择一个人生活。其实一个人生活的我觉得代价以及成本会更高。 对 吗？ 对，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奋斗之后的积累，或者是自己内心的一个强大，其实有些人自己一个人过不好生活的，他需要另外一个人来雕塑自己。 你要客观的认清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是R 艾荣，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哈，不知道你最近是经历了什么事情，他说感觉有些事情就是很纠结的，自己好像走在了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天平女吗？ 这个十字路口人人都有啊。天平女的十字路口， 天蝎， 天蝎的十字路口更乱，那简直是立体十字路口， 一个坚强的小护士嘞， 一个立体的十字路口，上通下泄那种，别上蹿下泄， 今年 上通下道， 25岁确实还是小天蝎哈，不知道哪一方面哈让你这么难以抉择，这挺不像天蝎的。俺们天蝎还是心里面很有数的哈。 俺们天蝎就是这种人， 都是这种人，都能够起码吧，知道哪一方面是5.1，哪个方面是4.9，对吧？差0.2也不一样呢。 得嘞，听一首《Landlady》来自 YouTube， 这首歌我放了有那么一两次了，我挺喜欢的。这个 YouTube 的歌曲有的时候悠悠扬扬的，确实挺好听。 到点了，你昨天也这时候放的。 是。 Ask you how you know it's me. The road, no road without a turn. And if there was, the road would be too long. What keeps us standing in this view? was broke, it was you that always paid the rent. Oh yeah, oh yeah. Space, her place is where I found my parking space. And when I'm losing ground, you know she gives it back to me. Don't you just be the landlady. Takes me up in the air. I go where I would not dare. The landlady shows me the stars up there. I'm weightless, weightless when she is there. Never know, never know what starving poets meant. 'Cause when I was broke, it was you that always paid the rent. Landlady 来自 U2。 现在我们还剩一分多钟跟大家聊聊天吧，要是再放歌的话待会儿也上不上下不下，也不知道这首歌下一时段还要不要放，是吧？ 行了老叶，你看一下 80Z18 的问题哈，他也是水逆这波过来的，探亲的。 突然想起那些年啊，和他一起听男走女幼的日子，突然好想他。 这是一个女孩想一个男孩哈， 对， 她 突然特别想跟他一起听男左女右的日子。 1994年，今年24啊，求交往。 你看，这个谁说男左女右老是能促成一对一对又一对？这不也有听男左女右听分手的嘛，对吧？我们也不能以此为荣嘛，啊，这就是人生啊，人生都是有 聚散 有 时，对吧？这个不知道你当年的他，现在偶尔会不会听听这档老节目哈，也像你这样会找到一些过去的回忆。 有的东西你就算特别珍惜，你老是什么我没有保护好它，我没有能力保护它，那都是不是你应该想的事情。那就是随着时间，随着潮流一直这么很平躺的这么过来的，根本不是你的错啊。 第四十段见。 你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本时天气以阴为主，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对出行影响不大。明天白天有明显北风，阵风7级左右，户外要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FM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北京时间23:32.45，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到了他周四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嗯哼，23:32.5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清明节晚上第四时段的 NCNY， 我是女友韩丽。 对，我们俩都还在这里，然后今天张小懒是我们的红人，他也在这里。 是的，人在人在，今天晚上的人气还真的比我们想象中多很多。 嗯， 都已经达到330条了。 330， 太给咱们脸了。 你说谦哥一独照， 哎，真的 不得了。 下回我就算了吧，我看我 谦哥独照不得了。韩姐独照那简直是了不得呀。你们也可以给她一个非常好的回馈。 不需要，我每天晚上3小时。不需要。 就三小时他都到不了100啊。也就是得谦哥独照了。 足以见得女人40之后和男人40之后的这个受欢迎程度和魅力，这个面儿哈都不一样了。 也许是捧杀啊，过奖了，我根本没这个面儿的。谢谢大家。Sam Smith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One Last Song， 最后一首歌。 这个时段我们将会大面积的连放一些歌曲哈，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进入梦乡。虽然是一个放假的晚上，但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个休息，好吧？ And I hope it made you burn. And I hope it reminds you of how much it hurt. I'm sending a message to you, and I'm hoping that it will get through. When it was good, it was bittersweet, honey. You may be certain that love is shade of blue. 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落，便拥有也是曲折。 忘记你，只会习惯没有你。这首歌叫做《追光者》啊、从问世之后呢，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啊、在这个节日的晚上，我也与大家再一次分享。清明节， 追就追吧，还能给追光了，穷追不舍给追光了。 不是那个没有了， 对、啊， 是空的光。 对对对，是空了。 是。 追空者啊， 是亮的，有 no？ 对对，追亮， 闪闪闪闪发光的光， 哎，真有光， 不是花光用光的光 啊！ 哎，你说这个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哈， 嗯、 在这个理解字面意思之后，会有很多这个解释哈。R 艾荣，从刚才我们念过你的信息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调控哈？处理好你自己的事情，给我们天蝎争光啊！啊 哦， 弄了半天是他妹妹的事情。 好的，听到了。刚才打了一把王者， 转移了一下注意力。我跟你讲怎么样，天蝎女还是很会，就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给自己找办法解决的哈。 嗯 嗯， 嗯。 哎呀，是这样的，我妹怀孕7个月了， 啊、 有点这个肾积水、 啊， 所以我很担心她。 你是几个月前跟她一起听的男左女右是吧？几年前， 你整错了。 啊，不是，那是另外一个 搞对象的，这是人家姐妹情深 啊。对， 我们天蝎，我跟你讲，刚才他那么烦恼，我都没有想到爱情这码子事儿、 啊， 对吧？他不可能，就是天蝎女，如果为爱情烦恼的时候，她一定不会求助于别人， 甚至不会公开的求助于别人。 对对，天蝎女一般就是不会告诉别人自己有爱情。多苦啊！你说你了，好吗？ 这叫爱，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情，对吗？ 好嘞，好嘞。 我不晒恩爱，我也不晒难过，对吧？ 嘞 ，Detroit 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我都这把年纪了。 The shadow of decay, rolling rings of rubber round the band begins to play. Am I on the right side or the left side of your brain? Can you see the rising of old yesterday's remains? On the day say.Chance against this mode of madness. Don't you worry, baby, I'm blind. Detroit, I'm crazy. Don't you worry, baby, I'm blind. Detroit, I'm crazy, I'm blind. Detroit, I'm crazy. Don't you worry, baby, I'm blind. Stooges and Jay Dillard,给了自己。

unforgettable too. 放了一个不适合夜晚的调子，然后再放一首适合夜晚的调子补偿一下啊。不适合夜晚的调子，当然我也是好心想提示神，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那真正适合夜晚的调子，当然是爵士歌王 Nat King Cole。Nat King Cole 这首歌曲如日中天啊，听歌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Unforgettable。这个嗓音 你那调子怎么那么多呀？ 这嗓音真好啊。 我这儿简单啊，刚才那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许飞的歌声哈。 是 此时此刻晚上23:53了， 嗯， R 爱荣希望你的双胞胎妹妹啊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难关啊，能够健康的让小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 对，因为家人最焦虑最揪心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天成的美事儿，好事儿，但是呢，它节外呢会有一些生枝啊、比如说孩子病了，或者母体有一些不安康了之类的，那就是让家人非常着急的。这个我特别理解。就是我也是养过两个孩子的人， 哎、 如果一点一点说的话，咱们就没法一点点说，咱广说吧。就是广说的话，这个广说的意义就是一定要就是在家人就是最基础的安康上，然后来保证他们最快乐的这个最快乐最基础的安康上来行事。 我觉得既然在医院哈，就听医生的啊，他肯定经历的情况比你多很多。就像我们有时候去医院总会说我自己那么着急啊，我怎么那么就是觉得自己这问题很严重，可是大夫怎么觉得那么平静呢？因为 他见得太多了。 所以我也能理解哈，就是对于你来说，家人尤其是双胞胎的妹妹，这种心灵感应哈，各方面会很强烈。 这大夫如果跟你说这不是开玩笑的啊，你一定要考虑怎么怎么、那大夫其实他虽然很平静跟你说，但是那真的是不是开玩笑，你一定要考虑大夫说的话啊，他都跟你说到这份上，你们一定要考虑。 但同时如果是家人遇到这种因为疾病啊有这种情绪变化的时候，其实作为我们来说是应该给他更多的乐观，更多的积极哈。 对， 所以你现在呢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在接下来的这两天假期当中哈，做点好吃的，给自己更多的一些缓冲，好吗？现在4月5号周四，明天后天大家都放假，那明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也是一期录播节目啊，算是我们在假期当中的一期休息了。 据说是把我们两个人以往的一些小片段全翻出来再放一放。 不好意思，没有你。 哎， 那天答应你了。 对呀、 但是介于 啊，我只是据那天说，我不知道您有改变主意。女人嘛，他们这主意一时一变，你们知道吧？女人善变呀，那没办法。 哎呦喂，挑理了啊！ 不是这个 是你们 在论的。 这个假期呢，它毕竟是清明假期，对吧？哈、大家还是应该情绪上好， 更悲哀一些。 不是悲哀一些，平静一些吧？哈，所以呢，就安排了4篇短文章。 啊， 其实你也知道，很多人。 也好 很喜欢短文章， 也好弄。 你别，你那个更长好吗？你那个大冷笑话加大歌，一个周过去就16分钟， 也挺好。 那一周完哈， 下次吧，五一再说。五一再说。 好嘞。那其他小伙伴们，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陪伴，然后让二娃老夫的侧身单独照哈遭到了434条评论的高值、啊， 是 也创下了4月来的一个新的巅峰了哈、这个让我颇感以后周四呢都可以走这个路线了哈， 我400多条，嗯， 那昨儿咱俩腰手弄姿才268，啊，再总结一下，你在前晚上周二一个人张牙舞爪362哈。然后呢第一天对对对，我算看出来了，行，明白了哈，知趣儿，好吧， 一个人能干的事就别两个人瞎凑合， 你要不跟家都照好了啊，你直接就一批好吧。今天晚上我还是习惯性的在清明的夜里来听天黑黑， 嗯， 对，我在 哎哦哦哎哦哦， 对，用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心中哈、怀念自己的故去的家人的朋友哈， 历代的宗亲们，他们应该能听到吧？ 嗯，他们也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更好的去体会他没有机会体会的事情，没有尝到的滋味等等、哈，好好的生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享受你的假期吧。 晚安。